团今日在北京成立，今次是中国第六次组团参加冬残奥会，亦都是中国参加冬残奥会以来代表团规模最大、运动员人数最多、参赛项目最全面的一届。代表团总人数是217人，其中96人是运动员，其余是教练、工作人员、竞赛辅助人员和医疗保障人员。北京冬残奥会将会在下个月4日至13日举行，国家体育代表团将会参加冰壶、冰球、高山滑雪、单板滑雪、越野滑雪和冬季两项，全部6个大项，73个小项的角逐。代表团表示，希望向世界展示新时代中国残疾人自强不息的精神风貌，展示中国冬残奥运动的发展成果。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维持在9度左右，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雨，明日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市区气温介乎8至11度，新界再低1-2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2-3日朝早持续寒冷，星期三下午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95%，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4,170点，跌157点，总成交金额1,437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3,490点，跌5.1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3,471点，升11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腾讯控股445.4，跌24.6；美团180.5，跌7.5；恒生中国企业85.9，跌6.2。盈富基金24.34，跌1.4；阿里巴巴114.9，跌4.6；快手87.15，跌6.85；中国移动55.9，升1.1；京东集团285元，跌2元；融创中国8.92，跌8.7；港交所430.8，跌3.4。外币对港元卖价：美元7.801，英镑10.636，瑞士法郎8.486，澳元5.629，加元6.13，新西兰元5.246，欧元8.8636。每百日元对港元6.789，每百港元对人民币81.248。日经平均指数报26,910点，跌211点。港金报17,620元，跌1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896.06美元，卖出1,896.83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较早前屯门公路去元朗方向近大榄转车站快线的交通意外已经清场，一带的交通回复正常。隧道的情况：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的龙尾在上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在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的车龙就排到康庄道桥底。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西区皇后大道西因为爆水管的关系，现在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石塘咀市政大厦一段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的，就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石塘咀市政大厦一段受到爆水管影响，慢线仍然是封闭。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最后揸车的朋友留意啦，今晚的日落时间是傍晚的6:23，而听朝的日出时间就是早上的6:50。依照法例规定，在日落后日出前行车就必须开着车头大灯。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屯门富健花园10座，

2月21号星期一骚动一幕。今个星期啦。哇，今日你讲真嘅。着咗几多件衫出门口。 而家身上面着出门口有着咗四件啊。 四件，哇。差唔多啦，差唔多啦。 因为我已经将我屋企最暖嗰啲衫咧着晒出嚟噶啦。我最暖嘅衫咧，包括底啊，件嗰啲类似super warm 定乜鬼嗰啲啦， 定咩 heat tech 啊咁嗰类嘢啦吓。 跟住就一件羽绒背心啦，着喺里边，然后再笠一件 hoodies， 再加一件我觉得系最暖嗰件褛，就系我当年 in 入嚟嗰段 video 嗰件黑色褛，着咗十年嗰件都仲系咁暖， 嗰几好啊，几抵着。 系啊，跟住裤就着咗几 多条啊你？ 三条啊，计埋底裤。 哇，劲！ 着一条龟老裤咯，因为我发现屋企个衣柜原来可以暖身嘅衫咧，原来真系唔多啊。因为你讲真的，你我哋对上一次去到咁鬼冻咧，即系你数翻都唔知几耐。其实可能成日都会有，但可能一日半日，但系有呢种咁嘅体感咧，真系系喺间房里边都好寒啊嘛。 连续三日， 咁所以咁耐以嚟系冇谂住喺屋企个衣柜要收翻一啲叫做好保暖嘅衫咯。 即系仲要咧，讲紧呢个体感温度咧，其实比你实际上睇到嘅温度系再冻啲噶嘛。即系例如可能今日个气温大概可能系9度。到十度左右啦，咁然后咧，其实我因为我小弟住新界，咁然后再低多两度，然后咧系啦，跟住然后个体感温度咧，即系上网查一查，话啲人话大概我谂今日嘅朝早嘅体感温度咧，又落住雨系大概两度度咯。我直头都系冇感觉，尤其咧呢几日咧，喺屋企自己煮饭咁样要洗碗啦、 哦， 哇！洗碗嗰下先痛苦啊，即系完全只手系冇知觉嘅，完全。 因为你再落唔系你冇开咩热水嚟洗咩？ 冇啦，咁奢侈嘅行为我唔做啊嘛。 开热水嚟洗，咁就可以用少啲碱液啦。 好伤手嘅，因为用热水洗啊。 哦、因为咧，你讲起食嘢都系嘅，這个 weekend 咁天寒地冻咧，即系阿妈系好叻嘅，即系佢谂煮咩餸咧，佢都系拣一啲系可以大家一齐暖住、热住嘅嘢。所以咧，星期六嗰晚咧，佢就整咗呢个酸菜鱼啊。 哇，正喎、啊！呢啲冬天食真系一流啊！喂， 同咗我讲话，哦，其实好简单噶咋，喺楼下买嗰啲汤包啊，买嗰啲肉啊、剩啊，咁其实你自己都整到噶啦，加啲薯粉咁。但系佢个概念就系，起码你一路食住嘅时候，个煲一路滚住，咁你好似暖粒粒啲啊嘛。 系系系， 咁你可以饮嗰啲汤啦。 系系系， 跟住去到寻日嘅时候，我哋可能喺屋企打边炉咁样，咁打边炉咧又你知又系滚住啦，热辣辣咁样，咁啊舒服啦咁样。咁所以嗰个喺嘢食上面嘅安排啊，阿妈都有佢嘅心思喺度啊。 真系酸菜鱼呢啲菜式咧，即系第一啦，我小弟自己厨艺比较差，真系喺屋企系冇乜机会能够自己整得到啦，觉得好劲啦。二嚟咧，我就唔系好食得辣嘅，但系即系谂翻起早几日啲天气咧、我都系偏向即系我唔系好食得辣，都会想食啲辣嘅嘢，可以暖一暖个身，即系整嗰啲又系嗰啲辣辣地嘅韩国嘅拉面啊。 哦，你最中意嗰啲啊？ 系啊，最中意嗰啲啦，即系又最近。最紧要系咩啊？最紧要系唔使洗好多嘢啊！最紧要系唔使洗好多嘢，我净系洗个碗同洗个筷子就搞掂啦，好痛苦啊！即系呢几日，但系哇，你可以食呢个酸菜鱼真系好幸福、啊。 因为佢话好容易整嘅啫，其实因为天寒地冻咧，阿妈都唔系好想整啲好叫咩好复杂嘅嘢啊， 系 唔会有开咁多个镬，又炒餸依样嗰样咁样嗰只，咁所以咧就简单 一样嘢搞掂啦。 系啦，咁但系开心。呢样嘢系咩咧？就系、是、又系啦，你嗰啲叫做十下十下咁样开住个煲喺度食饭咧， 系 咁啊变相啊，你用餐嘅时间咧会比平时系长少少嘅， 系噶， 即系例如打边炉啦咁， 系啊， 又或者调翻转咁讲，如果唔系打边炉咧，我应该好少喺屋企食，又或者如果我喺屋企食咧，通常咧有几餐咧都系打边炉嘅， 哇， 即系好似系阿妈话摆一个手段啊， 留住留 住 你个胃啊， 同埋留住你个人，尽量坐喺餐台嗰度可以倾偈啊嘛。 哦，咁啊啱喎，又 冇乜机会，咁但系你打边炉咁你先至咁讲 啊，一定要啦， 系啊， 系啊， 咁啊好得意啊，寻晚打边炉咁样屋企咁样几个啦，然后讨论起一个话题咧，系同阿妈讲星座。 吓， 系冇有趣、啊、 竟然唔系讲生肖，而系讲星座啊 ！Auntie 好潮、啊， 我唔记得个缘起系点解无端端讲起啊！我记得佢话唔知咩前排咧， 系 佢同我妹唔知系倾开星座就 check。就 check 佢 check 你嘅星座， 唔 check 佢同佢老唔系我佢同我老豆嘅星座夹唔夹？咁 check 完之后咧就咁啦。 系明。通常啲女性女士们 check 完啲星座都系会啊咁噶嗰啲嘅，都会嘅，都会。 即系你相信嘅话，咁啊，即系总有啲叫做夹同唔夹咁样嘅。咁啊，佢同我爸嘅星座咧喺嗰啲网上面嘅说法就未叫好夹噶嘛。咁但系唔夹嘅话咧，一系就火星座。撞地球啦，一系咧就会一拍咧，大家磨合到就嗰啲白头到老嗰啲嚟，即系 all nothing 嗰啲。 喂， 极端嚟 啦。呢啲讲法又系咧好虚无缥缈嘅，即系你结点嗱，即系我小弟唔系太相信星座啦，因为点解唔相信？唔系觉得佢讲得唔准啊。而是他怎样讲都好像是可以兜得返啊他的讲法。所以我会觉得有一个参考价值，如果他是正面的时候 不 是我来哄自己开心咯。如果不是那么啱听的时候，我就会觉得其实他怎样都兜到的啦。 所以有时你去分辨有哪些你会觉得叫所谓准一点，就是他那个可以对号入座的几率没那么高啊，或者他那个解释的能力未必是人人都代入到，那那些你就会，或者他讲的东西是很 specific 的。 是 那你听下去你就觉得啊好像 OK 啊，即是他不是玩大包围啊这样啊。那跟着讲到那后面，即是我妈和我爸那个星座夹不夹那就后话啦。那但是讲起就是因为我妈她是天蝎座的，然后呢我就说你一啲都不像在我地，但是这个是一个先天性的原因来的。天蝎座大家经常会讲的一个特质，好记性啊， 是啊， 或者记仇啦， 是啊，是啊，是啊。 跟住我就是可能因为我哋是仔啊或者女啊， 就不是好觉得是的， 即是他不会将这一面可能是对着我们会表露出来，因为那种天蝎座是讲到他那种记住是会有机会会报仇或者以牙还牙的嘛。 那很难这些发生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啊。 是啦，很难、啊。所以就说可以一路可能我们不觉啦，但是可能对外那些我们就不知道啦。跟着他就讲回说、其实他唔知讲起他以前读书嘅时候呢，他话他自己系嗰啲会即叫咩感言啊嗰啲人嚟嘅。 你自己观察咁多年，你妈妈系咪系好似佢所讲咁样㗎？ 佢系好容易同人哋倾到计囉，但佢嗰种佢琴日举嗰个以前读书嘅例子呢就真系少见啲嘅。佢讲咗俾我听，即系类似嗰时读书嘅时候学校有个老师系阿 Sir 嚟嘅咁样。咁年纪就比较后生一啲啦。咁但佢就嗰个阿 Sir 呢就比较差啲嘅。即系举个例系咩呢，即系佢会成日上堂嘅时候唔知点样就同啲男同学 close 啲呢，就会成日可能唔知咩倒下波定倒下马咁样。 係 啦，咁跟住又会。 有趣嘅咩， 跟住啲可能男同学笑啲女同学呢，佢又会可能笑埋一份啦、啊。即系你中学时期譬如有啲女同学咁你可能意识到咁你有嗰啲唔方便啦。 係呀係呀。 即系佢话个阿 Sir 喺当年好多年前啦，即系讲緊。就会即可能会即阴阴嘴笑啊，即 都几衰喎， 好唔 appropriate 嘅。 明 咁，我妈就话佢仲好记得，去到今时今日隔咗咁多年，佢都仲记得嗰个阿 Sir 咧笑嗰个样。咁于是佢点样做呢？即系佢就向一啲 close 啲嘅老师投诉啦。投诉完之后，咁老师就不如直接同校长反映啦。咁跟住咧，佢就真系咧去咗见校长。 OK。 咁就將呢個狀況話咗俾個校長聽，咁校長處理咗後屘咧，個老師好似就真係唔知炒咗定點㗎啦。咁跟住佢就話，佢到而家係當年呢啲所有嘅嘢嘅畫面啊、細節啊，佢都記得好清楚。咁我聽完就話，咁你喺呢一面咧，你記性各樣嘢都真係幾好喎、啊。即係呢一面咧，佢就即係仲要係啲唔算太好嘅嘢，但係發生喺自己身上面見到嘅話咧，佢呢啲就會記得好清楚啦。 唔係，但係當年會唔會呢一件事因為係太即係個嚴重性太高啊？即係對於我諗一個學生嚟講咧，呢個係一個陰影級嘅遭遇嚟噶嘛。咁所以即係呢啲嘢記得會比較清楚啲，即係不都好符合天蠍座嘅性格嘅，即係唔好嘅嘢通常都會記得清楚啲嘅， 都會記得咯咁樣。即係佢話好多嘢都会记得，咁但係当然啦，有冇头先讲嘅所谓 報復嗰一步咧就另一件事。咁即係嗰啲報復唔係嗰啲咩咩，即係唔係嗰啲好嚴重嗰啲，即係可能你咁對我，我咁對你嗰啲都叫做報復嘅一種啦。即係你對我唔好，我對你唔好咁嗰啲咯。你唔理我，我唔理你嗰啲。咁佢話其實佢好少會真係咁樣做，但係佢會記住咯。佢都有講話，佢都記得㗎。阿妹有一次你啊。我唔舒服喺嗰時佢仲喺內地做嘢，咁啊扭親只腳，然後就翻到嚟拐下拐下，咁啊攤咗喺屋企唔舒服，咁啊落唔到樓買嘢啦。跟住之後我妹放學翻嚟，我媽就同佢講話：阿妹啊，我扭親只腳，可唔可以去幫我買嘢食啊？ 跟住咧， 跟住我妹冇理佢，就咁行咗入房，閂埋門要瞓覺。跟住我媽勁嬲，跟住佢講翻我，我記得啊，我當年幾嬲啊，我離開。间屋嘅时候几大力闩门啊咁样。 喂，但系等阵先，个古仔讲一段时间，咁你咧？ 冇啊，冇乜嘢令到佢。 唔系啊，你嗰一下因为唔喺屋企嘅。 哦，我唔喺屋企噶。 哦。 系啊，跟住后屘延伸到就系、是，因为佢对我冇乜期望，因为我个人本身唔系喺屋企噶嘛，嗰时读紧大学啊，读紧 住紧 OK。 系啦， 算你走得甩啦吓。 系啊，我又知道啊，或者佢本身个佢哋都知道我呢个甩醒马骝咧，呢啲。照顧人方面嘅本身對我冇乜期望，所以對於我嗰條線個準則 set 都係會低啲嘅。 但係有冇發現呢？其實你媽媽唔突然同你講開呢個星座嘅話題，你都唔特別覺得啊，原來佢有呢啲方面嘅諗法，或者係有咁多呢啲咁嘅故事嘅咧？ 都係嘅，因為佢係一個小嬲嘅人啦、 啊。啊， 經常係 咯，我記得 Auntie 好玩得噶嘛、 啊， 之前打過電話俾佢都玩得、 啊。打過俾佢係啊，上過嚟見過佢嘅朋友啊，各樣都係咁樣講，所以。即系你见住佢，佢都即系一个正面开心嘅人咯。你见佢出去同啲街坊嗰啲倾偈都系嘅，即 系 个个都吹到水咁嗰啲咧。 系 啦，咁所以你即系啱啱嗰啲叫做少少嘅，好即系好少嘅叫阴暗面啦。 系系， 叫好少咁样听。 你小心啲，唔好用阴暗面嚟形容啊！可能 Auntie 听紧噶。 佢 呢啲系性格 OK， 有性格 OK。 呢一面嘅性格 系啦， 听到觉得啊，原来你都会咁样噶啊，你都几得意系嘛？ 不过正常啊，我觉得好多嘅妈妈，即系可能喺年轻嘅时候咧，即系都会有一啲我哋即系唔知道嘅性格或者另外嘅一面，只不过可能即系始终生咗我哋呢啲。衰仔咧，佢要就我哋嘅，即系可能嗰种嘅有少少叫做大公大小姐嘅性格咧，都要收翻埋少少啊。 话我没有深度，话我大脑乱构造，麻烦男人天生都很多控诉，先要挑剔一转身合躁，抛弃他我给我最大忠。独喺猫山呼出气概，不掉带卡通不觉爱，时间控制最自在，赶走痴心障碍。But if I misbehave, you just say it's okay, I'm yours, babe。够倾慕，话我未够大尺度，喜欢追索很多控诉，善于挑剔一转身合做，抛弃他我的写意就到。独享星盘不需竞赛，不补装出丑先最爱，情绪爆炸也自在，欣赏种种意外。见到妈这个我非一般的一般，他配得上我。 好好珍惜一下同屋企人傾偈嘅啲時間啦。聽過有衛蘭 Little Miss Janice。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下午五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本港新增7533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再有13名患者离世，包括一名11个月女婴，是本港疫情爆发以来最年轻死者。个案交俾死因庭。医管局表示，女婴上个星期六因为发烧同持续抽筋，送往将军澳医院急症室。測試之後發現對新冠病毒呈陽性，轉送到伊利沙伯醫院深切治療部隔離病房，情況惡化，心肺功能一度停頓，現至昨日黃昏離世。女嬰有家人在快速測試呈陽性。醫管局說，過去24小時有13名新冠病毒患者死亡，年齡由11個月至97歲，連同3名早前未公布死者，至今有311名患者在公立醫院死亡。另外，公立醫院的隔離病床使用率已經達到 92%， 已經接近上限。疫苗通行證星期四起實施，進入包括食肆、街市、超市、商場和百貨公司等的處所，市民可以出示紙本或電子接種疫苗記錄。至於因為健康原因不適宜接種疫苗，出示醫生豁免證明書亦都可以進入。疫苗通行證會分三個階段落實，首階段要求12歲或以上人士至少接種一劑疫苗，安排會維持至4月29日，第二和第三階段有待公布。食物及衛生局副秘書長蔡傑銘表示，處所會分為主動和被動查核，其中主動查核的處所包括餐飲處所和會址，進入的人士要主動出示接種記錄，處所會利用政府的二維碼掃描器檢查。至於被動查核處所包括商場、百貨公司、街市等，負責人要確保員工符合疫苗通行證，顧客就不用主動出示接種記錄，但執法人員可能隨機抽查。他又說，市民攜帶疫苗接種記錄，猶如攜帶身份證，是很簡單的事。本港最新失業率維持 3.9%， 但是就業不足率就上升至 1.8%， 微升 0.1 個百分點。去年11月至今年1月有135200人失業，人數下跌8100人，就業不足人數69800人，较上次增加大约3000人。劳工及福利局局长罗志光说，最近本地疫情恶化将会为劳工市场带来进一步压力。第六轮防疫抗疫基金的措施应该能够提供一些支援。劳工市场前景将会取决于本地疫情发展。社会各界必须团结一致，配合和支持政府的抗疫措施，令本地疫情尽快受控。房委会最新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公屋平均轮候时间进一步升至6年，长者一人申请者平均轮候4年， 一般申請者和長者一人申請者較去年第三季分別上升 0.1 年和 0.2 年。房委會說，由於多個大型公共屋邨項目，包括粉嶺皇后山邨、鑽石山啟鑽苑、深水埗白田邨和大埔富蝶邨在去年第四季落成，讓不少輪候已久的一般申請者獲編配公屋，他們的輪候時間因而反映在最新的平均輪候時間之中。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天氣寒冷，密雲有雨，明日雨勢有時較為頻密，市區氣溫介乎8至11度，新界再低一兩度，吹和緩至清勁北風，高地間中吹強風。展望隨後兩三日，朝早持續寒冷，星期三下午天色好轉，本週後期大致天晴，氣溫逐步回升。现在气温10度，相对湿度 96%，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的龙尾去到税务大楼，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九龙入口现在都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的车龙排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空中道桥底。另外清水湾道内龙翔道方向现在近住彩虹交汇处一带车多繁忙。新界方面，大埔公路沙田段去上水方向近住沥源村一段慢车。之后提提大家，港珠澳大桥有强风措施，而家主桥全线的车速限制都是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那就是港珠澳大桥主桥的车速限制降至每小时50公里。那而渡轮的消息方面提提大家，由于风浪较大的关系，呼吁小轮由屯门往返大澳的渡轮航线终点站暂时都是会改为沙罗湾吴亭大澳。最后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I need an exit for my absence. I'm not holding it anymore. Thought I said it, not your song.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vinyl spinning night and day. Music is my 波神，我只手冻到连只杯都捉唔实啦！ 系冰神，何止只杯啊？呢个人生其实都有好多嘢你都捉唔实噶。 你我或曾遇见，处处是重叠的线。在生于此碰见，跌色之际挥着手去抢聚，在预计之外挥着手别去，谁明白冷笑的进退？尽情大笑， 天最新派台作品啊。由佢自己作曲啦，编曲监制有卢华嘅。填词揾嚟 Oscar 有 Regine 嘅派台作品。叫做 Wish You Were OK， 其实就是很多人出出入入在你生命当中互相相遇。现在想回转头，一些可能曾经遇过的人令你记得的，会不会就是第一眼呢？ 我爱你的小片汁急性子和我过清，即使不可说类似，多感恩有幸手牵手放肆，矛盾与了解之间彼此靠倚，从前常自怜屈屈不得志，你张开手给我救生衣，让我的人生多点宽恕，多一点意义，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心思，回归开端那一面，看你天真的入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愿似这一秒。再挣扎是信心透支， In times of loneliness that's when I can see， 多感激你没疑心的爱意， You gave me all the trust that's needed in me， 从前最自怜屈屈不得志，你的声音使我再开始度过七年的高低起跌，很多小故事，从此天天似初见，一生一世不变，和你每一秒都新鲜，回归开端那一秒，看你天真的一面，爱你每一秒，爱你每一天，源自第一秒。 由他自己去作曲填词做监制，填词方面和方杰合作，而编曲找来踢路。到此有一段时间没有收到他的派台作品，他是侧田第一秒。跟住来这位朋友都是签了新公司之后来到第二首广东派台歌，延续九年前的幼稚园之后来到这一首二部曲。 分开几千天才发现，多 多么不想这是终点，渴望能碰面。总有这天，笑声的即淡然背面，讲不出口绝望画面，怯懦从里面，总有敷衍。再见以后，但求某人好好爱他，等分钟驱走这感情，无需念挂。放过你是最后本领，劝可留下，你亦记得愉快好吗？再见以后，我仍可能站在原地，等待一天给你温柔，重写日记。心处起一个点滴，才发现多么想穿梭你身边，且想难对应，不再越线。 作曲监制都有他合作了很久的拍档邓志伟，听日佢都会出现喺骚动音乐同我哋介绍呢一首新派台作品。啱啱听过有林峰嘅《幼稚未完》。 无数次独个哭喊和叹息，迷失了我苦恼忐忑，缠住我只有琐碎记忆。却竟得到你呼应，为一生留一天与你喘息，无声地和许地，怀中有你让剧真暂停，平静里安躺，栖身一抹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由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种向往。其实我只想栖身一抹暖光，没说 无数错或对嘲笑和对比，谈爱说痛不过生死，唯独有一刹把我救起，只一种永远的你，唯一想留一天与你喘息，由衷的真心的平静里安躺，睇真一抹暖光，游入了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如听到我有中向往，其实我只想睇真一抹暖光，没说出口，心声可以释放，曾是独个烦恼彷徨，却是你行入心锁的这个方，不必太天平，太过悲壮，其实我只想一起躺进暖光，荡进思海，看日落天荒，悠悠一刻抬头，星空万丈绽放，忘记旧年华一直对望，是我只想找到这线曙光，愿你都想奈何。 fans 都等咗好耐，吹咗好耐啦。伊人生嘅派台作品叫做《留一天与你喘息》。如果身边你有一啲即系你好 sweet 嘅一段关系咧，天气咁冻咧，大家又 warm 到唔舍得起身。如果自己一个人孤零零咧，更加唔舍得起身。 睁开眼不太易，听见那被窝相怨不要迟，身躯会全是制找的暗示，战友也会在某日告辞，那段格言已经过时，那三个字不想找专家请教，只要把你看懂，即管把香薰点上，就能发过美梦。和欲抱遇上，谁又能花洒抹掉惆怅？不理会观众继续狂唱，灯光里太热伤。全是制造的暗示，战友也会在某日告辞，那段格言已经过时，那些壮志 怀不满分散意，地球在转动，碰上你未留住，剧情又继续改变了又重遇，问题若放下 今天和你听一系列的新歌，它是郑世豪。 今天再不怕迟，已转进被窝中再不怕迟，蜗居里继续碰到新意义，战友哪怕在某日告辞，永没永恒这些故事， 已经发现， 因为郑世豪嘅新派台作品叫做《不义》啊。起身换衫已经好似打仗咁，翻到公司咧，又系另一个战场。 有个八卦，唯独我不知。背赤赤冻，突然有个黑痴，真讽刺。再笑说我面皮薄过张纸，边好意思？柔声听你一番好意。谁又怕谁说真话？斗真假，再一一彻查。来源你们斗丢假。心发麻茶路的废话要指教，怎么你千古不化？ 谣言像怪蚊满天飞，在蒙蔽着路人品味，自觉清醒不皱眉，随便给他一咬，大脑与你当有机。 新的派台作品作曲的有 The Rebel Alliance 的几位朋友 Hard Grey、Hugo Rush、Step Loud 和 Terence 的，有这首曾乐彤的《一决高下》。 追踪感染个案，房委会最新数据显示，去年第四季公屋平均轮候时间进一步升至六年，长者一人申请者平均轮候四年，一般申请者和长者一人申请者较去年第三季分别上升 0.1 年和 0.2 年。房委会说，由于多个大型公共屋邨项目，包括粉岭皇后山邨、钻石山启俊苑、深水埗白田邨和大埔富蝶邨在去年第四季落成，让不少轮候已久的一般申请者获编配公屋，他们的轮候时间因而反映在最新的平均轮候时间之中。截至去年12月底，大约有152,000宗一般公屋申请，以及大约96,500宗配额及计分制下的非长者一人申请。其中第四季获编配入住公屋的一般申请大约4,700宗，获编配的长者一人申请大约310宗。另外，同一季度获编配的配额及计分制下的非长者一人申请大约是620宗。天气方面，强烈冬季季候风正是影响广东，下午本港大部分地区气温维持在9度左右，同时高空扰动持续为华南沿岸带来有雨的天气。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雨，明日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市区气温介乎8至1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 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持续寒冷，星期三下午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现在气温10度，相对湿度 96%， 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咁啊，提下大家啦，天雨路滑啦，要小心揸车啊。咁啊，港岛咧较早前筲箕湾南康街至到筲箕湾总站嗰度咧，因为有电车意外，来往方向即系东西行嘅电车服务曾经系暂停过一阵间嘅，而家就回复正常噶啦。渡轮方面咧，因为受大浪影响，咁啊，富裕小轮又屯門往返大澳的渡輪航線終點站就改為沙羅灣，是不停大澳的。隧道方面，現在紅磡海底隧道的港島入口告示打道東行龍尾在演藝學院，西行排到去維園道，堅拿道天橋過海龍尾就近住皇后大道東，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渡船街過海都多車的，龍尾在果欄。獅子山隧道都繁忙㗎啦，返沙田去沙田方向啦。咁啊窩打路道個龍尾去到浸會橋面，龍翔道龍尾近天馬苑，將軍澳隧道去將軍澳九龍入口個龍尾去到翠屏南村。港島路面方面呢，西環嘅皇后大道西部分路段因為受到爆水管影響，皇后大道西去堅尼地城方向近住石塘咀。这个石塘咀市政大厦的慢线呢就需要临时封闭的，那里比较多车一点了。九龙方面呢，清水湾道下行近住彩虹交汇处就较为多车，一带慢车的。还有就是新界的锦田公路去大埔方向近住博爱交汇处段亦都是多车。安全车速报告由观塘绕道丽晶花园去观塘。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强制检测公告， 初步阳性检测个案或阳性检测个案曾到访的地点包括黄大仙东头二村御东楼、长沙环苏屋村寿谷楼、秀茂坪晓丽苑晓天阁、柴湾小西湾村瑞明楼，同埋柴湾的翠环村翠喜楼。详情可以参阅卫生防护中心的网站。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我是陈豪，电话卡实名登记。将会在3月1号开始，到时所有新开的电话卡都要在启动前进行实名登记，个人和企业用户最多可以向每间电信商分别登记10张和25张电话储值卡。电话卡实名登记其实很简单，登记时只需提供简单的个人资料，已经上台的用户不用再登记。记住，电话卡实名登记3月1号开始了。 香港电台一定会同市民同心打好呢场抗疫战，为市民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 港台电视32防疫资讯台，全力抗疫，提供全方位资讯。全新节目《防疫速递》，每晚9点直播，为你归纳第一手防疫资讯，并提供手语即时传译。香港电台为你提供最新最准确的抗疫资讯，与全港市民同心打好这场抗疫战。港台电视32。 要预防疾病传播，应确保去水渠的隔气弯管内有足够的水，每星期将约半公升清水倒入每个排水口，还要定期检查洗手盆、浴缸、座厕和地台排水口。去水管如果有渗漏、淤塞或排水口有臭味，应立即安排合资格技工检查和维修，千祈不要擅自改装渠管，上 chp.gov.hk 了解多些。 Music is my getaway. Keep that final state. 收工先嚟塞车，唔通连个天都唔中意我？ 唉，唔紧要啦，起码仲有成车人陪你塞啊嘛。 点解你咁睇得开嘅？ 哦，冇，因为奔神 Monday Blues 仲灰啊！ 今个星期奔神 Monday Blues 要讲嘅音乐类型系嚟自近排好 hit 嘅呢首作品，要将佢界定做一个特定嘅群组系难嘅。 艰苦说人生，生死正情爱恨，在这七天的假期，不说过，不说因。快围巾，只等我和我亲近，自闭气氛多阴森，要一种高兴再诞生。生命有数百个自残，但最惨是那一个人，心应在自爱抱紧真心。 有人会形容这一种叫做 Acid Jazz 迷幻爵士，都有一部分是的，尤其那种很 funky 的节奏上面。 一念尘埃，伸手扫掉再质问，俗世怎么想靠近，问问镜中 一般的 Acid Jazz 多了一种变奏，不是只有重重复复的 Disco 白纸。 生命埋藏在我手 带嚟有阿 Jerk 刘盈婷嘅 MM 七，呢种咁 funky 又加上有少少 disco 味道嘅迷幻爵士作品，要多得呢一对幕后嘅功臣。佢哋都有自己嘅作品，叫做 The Hearse， 佢哋系。 什么的一个生 如果你覺得 Exit Jazz 是很難定義，是有原因的，始終這一類型的音樂都是由音樂類型開始的界線越來越模糊而誕生的一種產物來的。雖然它是 Jazz 的分類，不過它在 funk 方面和 disco 方面更加容易被人留意到。聽過有 The Hurst 的《千世書》，而講 Acid Jazz 就沒辦法不講它了。 完完全全是以 Exit Jazz 起家的，他们叫做 Jamiroquai， 有他们的作品 Runaway。 至于玩这些咁重复度高但是复杂的编曲呢，日本的音乐人是有一手的，包括他们啊。事变只有佛祖徒步。东京事变咧就唔系净系得追名林琴嘅，当中嘅另一位灵魂人物浮云啦，呢、這个吉他手咧就系好喜欢 acid jazz 嘅一个人物啦。跟住带嚟有新生代嘅力量。是日本的乐队，他们叫做 Suchmos。 進む未来。 佢哋亦都系打成排头玩呢个 acid jazz 嘅，有佢哋嘅作品808。下星期同样时间，分神 Monday Blues 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傍晚六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疫苗通行证星期四起实施，进入包括食肆、街市、超市、商场和百货公司等处所，市民可以出示纸本或电子接种疫苗记录。至于因为健康原因不适宜接种疫苗，出示医生豁免证明书亦都可以进入。疫苗通行证会分三个阶段落实，首阶段要求12岁或以上人士至少接种一剂疫苗，安排会维持至4月29号。第二和第三阶段有待公布。食物及卫生局副秘书长蔡洁明表示，处所会分为主动和被动查核，其中主动查核的处所包括餐饮处所和会址，进入的人士要主动出示接种记录，处所会利用政府的二维码扫描器检查。至于被动查核处所包括商场、百货公司、街市等，负责人要确保员工符合疫苗通行证，顾客就不用主动出示接种记录，但是執法人員可能隨機抽查。他又說，市民攜帶疫苗接種紀錄猶如攜帶身份證，是很簡單的事。本港新增7533宗新冠病毒確診個案，再有13名患者離世，包括一名11個月女嬰，是本港疫情爆發以來最年輕死者，個案會交給死因庭跟進。医管局话，女婴上个星期六因为发烧同持续抽筋送往将军澳医院急症室，测试之后发现对新冠病毒呈阳性，转送往伊利沙伯医院深切治疗部隔离病房，情况恶化，心肺功能一度停顿，延至寻日黄昏离世。女婴有家人在快速测试呈阳性。医管局话，过去24小时有13名新冠病毒患者死亡，年龄由11个月至到97岁，连同3名早前未公布死者，至今有311名患者在公立医院死亡。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天气寒冷，密云有雨，听日雨势有时较为频密，市区气温介乎8至11度，新界再低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北风，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随后两三日朝早持续寒冷，星期三下昼天色好转，本周后期大致天晴，气温逐步回升。依家气温10度，相对湿度95%，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现在由 Irene 同大家报告最新的交通消息。先提下大家啦，天雨路话小心驾驶。因为受强风影响的关系，港珠澳大桥主桥的车速限制就降至每小时50公里的。如果是会揸车行这个港珠澳大桥的时间要留意一下，车速限制就是下降了的，每小时50公里。现在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西行车龙分别去到演艺学院和世贸中心，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马会湾位，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九龙走廊过海龙尾近住温思劳街，渡船街过海都多车的龙尾果栏，狮子山隧道去沙田窝打路道的龙尾近映月台，龙翔道的龙尾去到黄大仙港铁站的了，大老山隧道去沙田九龙入口龙尾在彩虹隔音屏，将军澳隧道去将军澳九龙入口的龙尾就去到观塘裁判法院。港岛路面呢，西区皇后大道西部分路段因为爆水管的关系，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近住石塘咀市政大厦的慢线呢封闭了，那里多车的。好了，我们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会。 Music gets me moving. Music

颜色都会很长，谁攀优秀奖，谁衷心拍掌，仍不失修养。头如何疲倦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没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寂寞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我亦留做知己。要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揭开布上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气。即不似想象，痕迹都会很长。年少的理想，明知不理想，仍必须冲上。头如何无力了，也要抬得起。我就算有闪光灯被抛弃，生于寂寞世界，更要强壮地很尊严地，我亦留做知己。如无能为力去与为人相比，最重要能与不屈的自己比。我最少尊重我活到最后，拒绝断气。头长期垂下去，永远抬不起。决定我层次的高低是心理，焦点要目过我，但我能贴地，心甘情愿从地平涯到死。残余能量尚有半格能撑起，信奉我能揭开宝箱亦可喜。我也对得住我活到最后，这是勇气。最渺小的位置，但最拼命，这是霸气。 啱啱听过有 Jason 陈柏宇的《对得起自己》，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Thank you。 对得起自己即系对得住自己啦，呢、這个系咪都系你的做人态度呢？你觉得？ 对得起自己的这个题材其实是 specifically for 个事业的这一橛的。那个因由就是因为回顾自己在这么多年入行里面，其实都没什么怎样为自己去做过什么事，去即是为自己的事业去做过什么决定啊，又或者去给过什么意见，其实对自己的信心在这方面又不是很大。所以对得起自己就是要给自己勇敢向前行，给自己去提出多些意见，contribute 多些落去自己的事业里面。 现在你就可以即叫参与多些，即一些陈柏宇音乐上面的決定啦，其實爽不爽呢？你自己覺得，即之前那麼多年你說都是交給同事多的，現在自己有份參與，你是覺得爽還是壓力大？ 各有各爽咯，但是也都有那個壓力存在就當然 了，因為 有很多東西就會變成好像不是以前的模式，就是、準備過，即是準備了或者想了這件事就冇彎轉噶啦，就會 go ahead 噶啦。咁而家會停啲嘢多啲咯， 即係可以有啲嘢 hold 一 hold 再諗。係 啦，突然之間覺得嗰樣嘢，即係喺講嘅時候，可能佢哋講嘅時候好似 OK 咁樣，但係跟住再攤咗一輪之後，突然之間覺得嗰件事係可以用一個更加好嘅方法去表達。通常我都係咁嘅，係要俾多少時間去喺嗰、那個係啦，喺個 topic 裏邊消化多一陣，先至清楚自己即係點樣去將嗰件事 modify 到係最 tailor made for 自己。 过去怀抱音乐梦想的人，一是要透过向唱片公司无水自荐，又或者参加歌唱比赛等等的方式，才华才会被看见。来到现在的网络时代，哪怕你本身只是素人一个，要透过出唱片以外的管道施展你的音乐抱负，甚至是一晚爆红，已经不再是没可能了。每集《獅子山下好音乐》都有一位音乐好新手在这个舞台展现他们的音乐才华。就由莫莉同景雄探索一下呢位音乐好新手喺追梦路上嘅故事啊！ 今日咧，我想问一问 Martin 嘅问题。虽然佢作为咧音乐嘅好新手，但系咧佢一定中意咗音乐好耐噶啦。几时开始中意音乐嘅咧？ 其实我咧就三岁就已经好中意音乐噶啦。 三岁啊， 你都知 系。其实我爸爸妈妈话翻俾我听嘅，因为我细细个咧就我爸爸妈妈好中意唱 K 嘅，咁啊带我去唱歌啦。咁跟住我嗰阵时未系识好多字嘅，咁所以咧我又唔识睇嗰啲歌词，系咁但系咧嗰阵时佢哋系咁唱咧，我就成首歌背晒出嚟。 我知道你都识玩唔同嘅乐器嘅，识弹琴啦、打鼓啦、玩吉他。但系点解咧？你近排嘅表演咧，通常都系以吉他为主嘅咧？ 其实我系本身识好多乐器，不过我自己最中意就系弹吉他。 哦，点解啊？ 因为我觉得咧，我自己揸住一支吉他去弹，又可以自己一路弹一路唱咧，系一个好舒缓自己嘅方法。 嗱，虽然咧 Martin 咧就有佢自己嘅原创歌曲啦，但系今日咧佢为我哋表演嘅歌曲就系妹姐梅艳芳嘅《爱着》。点解你会拣佢咧？ 早期咧就有套戏出咗，就叫做《梅艳芳》。 系 咁我就睇一套戏，我就好中意套戏，因为其实佢里边古仔系讲好多好多中意音乐嘅人嘅心声。咁我好想睇完呢套戏之后拣一首梅艳芳嘅歌去做 cover 嘅。 清澈笑脸，眉眼都说出煎熬点，甜蜜去劝勉，现状会改变，个个放弃争战，只想欢一晚面，用你的吻，用我身作贡献，大炮冲锋车不再燃，常常欲决战，军队也敢讨厌。暴力不见不见，即刻不作战，乖乖听你训练多检点，和平路线早已早已早已不想作战，挥洒千抹冷艳，军旅都要听你的差遣。哦哦哦，情愿若然，柔情闪闪嘴边，暴力暴行现在无法蔓延，人人为了你天天都不再作战。 重击我，看我又如何的撑，就 恨那老千多野蛮，我再出力亦放缓轻叹，即使我不怕难，也暗盼有尽是天开眼。初心那事情，谁愿听？愿望我也知可会达成，难保证，也没期望这么简单已可获胜。但不可想象这趟旅程难道如此平无掌声？难道我还未够难？天生还已是极难，不要再冲击我，看我又如何的惨。就是有眼的千与万，我再出力亦望缓轻叹，就算不惧困难，有时但不必对着命运去撑。 难道我还未够难？ 系啦， 有冇读错？ 诶、欸，冇读错，非常之好。 你自己都系有啲巧口系嘛？呢、這个歌名有啲难系嘛？ 一讲嘅话就会自然地唱咗出嚟咯。对我嚟讲， 嗱呢首歌就系你嘅同门师兄阿 Phil 写噶啦。但系咧，听闻咧呢首歌嘅过程有啲奇怪嘅。你系无端端被加入咗一个不知名嘅 group 之后，就开始咗呢首歌嘅 project 啦。咁发生咗咩事咧？ 系我记得，其实之前咧公司有同我讲嘅，不如你问一下 Phil 会唔会帮你写歌啦。咁我有嗰啲 好怕， 系啊怕丑仔嚟嘅。咁我又冇问啦。咁但系某一日咧，突然之间咧有个group 叫做 Round Up Song 咁样，跟住有阿 Phil 同埋 Edward 喺度，跟住我就咩事咧？跟住佢哋好似仲讲紧我嗰阵时派嘅深秀咁样，跟住我究竟发生咩事啊？跟住 Misha 讨论区嚟嘅， 跟住到咗我谂第二日，跟住我先醒觉，啊 Phil 帮我写歌，哦系，跟住之后我就即刻 message 阿 Phil， 喂你帮我写歌，多谢你，即系我冇谂过系个程序系咁样去咯。 你系加入咗嗰个神秘组织之后，先知系为你而设嘅呢单嘢， 好惊喜， 系啦，冇错啦，冇错。 咁就开始喺呢个 group 度就讲呢一首歌， 系啦系啦， 做啲咩啊？咩方向？咩 系啊？你有啲咩想讲啊？不如你又分享一下咁样，咁我就长篇大论打咗好多文字出嚟。咁我又唔可以，我又唔想用语音录啦，因为我啲思绪好凌乱嘅。咁我就真系谂清楚过、度过，跟住打咗一长篇嘅篇文。但系到最后咧，阿 Phil 听咗啦，跟住之后佢就觉得不如你都系好 negative 啊，即系佢哋会觉得我太 sad 啦，谂到，跟住佢就想写啲 warm 少少嘅嘢俾我，咁、 okay. 所以我就答咗佢一句，我话吓。 其實我以為你想要啲 deep 啲嘅嘢添，咁我咪寫咁長咯。其實我平時個人都冇諗得咁 deep 噶， 都係為咗你而寫噶咁啊。 唔係因為我係一個唔係好中意即係好 negative 嘅一個人啦，即係就算唔開心，可能一晚瞓完就 OK 啦。 你唔會轉牛角尖嗰種。 係啊係啊，但係如果真係要挖心咧，係真係可以有好唔開心嘅時候，但我盡量會想避免咯。係啊，盡量係咯。 Misha， 你都知道有時呢啲做嘢 group 咧，有時即係。當然會有正經嘢啦，會有唔正經嘢噶嘛，會有無聊嘢，會有食嘢咁樣喺個 group 入邊，咩都會喺入邊噶嘛，係咩都講噶嘛。但係今次去做呢首歌嘅過程當中，其實即係入邊林林總總有啲乜嘢嘅事情發生咗，令到呢首歌啊咁樣地誕生咗出嚟咯。 都係食嘢點？ 都係食嘢。 因為 Edward 好中意食嘢啊。 係啊，我都聽聞係啊。 我呢個 group 好驚㗎，有 Edward 喺度，有 Phil 喺度，佢哋好正經咁幫我寫歌噶嘛。咁我都好正經咁樣回答佢嘅問題，就正經到好似我寫咗一篇 essay 咁俾佢哋咯。 即係冇乜講廢話嘅呢個 group。 完全係冇嘅。咁 點解出到嚟係還未夠難咁？究竟有啲咩咁難咧 ？Misha， 其實 dark 少少嘅，係温文今次用咗比較 dark 啲嘅方法去寫一首。類似追夢啊，勵志嘅一個歌啦。咁但係其實有陣時現實係好殘酷噶嘛。有陣時我哋都要面對呢個現實，面對其實有陣時真係好攰噶。即係講我哋好靚仔喺鏡頭面前可能會講，唔緊要啦，都過咗去啦，即係有好多嘢自己捱過就得啦。但係其實我哋每一個人都會經歷一啲咁樣嘅難，咁亦都好想即係分享呢種感受，同大家講話 ，it's okay to be tired。你咪用呢首歌去發泄咯，發泄完之後。其實最後一句的歌詞就是會有期盼咯，雖然我疲倦，但係有期盼咯。 其實我覺得尤其是女藝人真的很捱得嘅，除了捱得凍之外， 係啊，呢、這個好緊要，你都係啊。 我覺得男女藝人都是或者歌手都是演員都是普遍都是過了最難的時候咧，佢先會講出嚟嘅，即係少啲係經歷緊嘅時候去發放嗰一種狀況或者能量，很多時都是佢越過了之後，佢就很淡淡然咁樣。講出嚟咁樣， 係因為已經成長咗啦嘛，同埋強壯咗啦。 咁你唱呢首歌會唔會都係有呢種感覺？定唔係啊？呢首歌嘅狀態就正正係經歷緊難關嘅時候。 我諗我哋每一日都經歷唔同情況嘅難關嘅。對我嚟講就係之前嘅可能一兩年比較難啦。咁但係之後 你想放棄㗎啦嘛？ 係啊，咁但係捱過咗咯，而家就。比較淡然地去回望翻，亦都可能喺將來仍然都會有好多嘅難關喺前面嘅，咁咪用呢首歌去作為自己一個力量咯。 呢首歌可以即係話你呢兩三年嘅 round up song 嚟嘅，真係呢、個 project 冇改錯名喎。 冇改錯， 我希望你未來繼續做一個抵得冷又抵得住難關嘅女明星。 係。 Jason 提到近呢一兩年佢多咗參與自己嘅音樂事業決定啦。至於另一個地方都好需要佢話事嘅咧，就係佢屋企啦。見到佢喺 social media 上面，其實除咗工作同埋音樂之外，基本上佢所有時間都係俾曬太太同個女嘅。所以近年佢有啲音樂作品咧，都係表達緊對家人嘅情感。例如以下落嚟呢一首咧，就係送俾佢太太，話俾太太知，無論發生咩事，陳氏一家都會繼續走落去。陳柏宇結。 说你是骗。假使很勉强，就不要说等我尝试。这世界最难解，仿佛不自见，彼此恩爱难分，经得起挫折。